对，你们看我在跑步吗？然后就是，好。它就是针对41条这个条文去考了一个25分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就交给你做了，因为它其实就是单纯考你41条这么简单而已。好，那一次我们来看到下面第三题，有关于运送契约的解除还有终止的问题。那在解除的部分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终止的部分还好啊，还是把解除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在解除里头又有分为所谓的法定解除跟任意解除。那顾名思义啊，法定解除就是有这个事由的话呢，你就是依法就有这样一个解除的一个权利。那其实跟我看到42条这个条文。跟你讲说，运送人所供给的船舶有瑕疵，不能够达运送契约的目的时，托运人的解除契约。好，来，你帮我把那个瑕疵把它给画起来。所以假设说今天你所供应的船舶是有瑕疵的话，那我就享有所谓的法定解除权。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法定解除权，不管是在用船契约还是在进货运送里头，通通都可以来适用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条文。来，下面任意解除的部分，则是呢要依据它是用船契约或者它是进货运送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了。那这个在今年的选择题里头也有考到，所以请你要特别注意哦。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你43条第一项的条文。43条第一项说，以船舶的全部供运送的时候，托运人于发航前得解除契约。好，来，你帮我把那个全部画起来。好，但说地方说，但应该要支付运费的1/3，一样，你帮我把1/3画起来。然后即以装载货物的全部或一部者，并应负担因装卸所增加的费用。好，这个部分呢，其实黑板上现在要写的就跟讲义上一样，所以你可以不用再抄了。我们看到的是在佣船契约底下，佣船我们说过了哈，就是呢去佣租船舶。可是，在佣租船舶可以分为你是佣租这一艘船的全部，还是佣租它的一部，在解除的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43条第一项哈，它是在佣租船舶全部的场合里头，跟你讲说呢，假设你是佣租全部的这个船舶，而且呢你是跟他约定一次的计程，也就是譬如说我跟你约定要从这个台湾到美国这么一趟而已，所以它是一次然后计程。在这种契约里头呢，你可以在发行前就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哦，我要解除了。但是呢，依照刚刚你所看到的43条第一项的条文，你是必须要付给运送人1/3的运费的。所以简单来讲哦，他根本不需要再替你做任何的运送的服务了，但你却还是要付给他运费的1/3。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呢，你可以试想一下，如同我刚刚所讲的，譬如说你今天是跟他约定从台湾到美国，假设说是1月1号到1月15好了，那本来他已经安排好了，这艘船呢在1月15号就会到美国，因此他可能有在美国这里跟另外一个托运人已经定好说，那接下来呢，他要跟另外一个托运人从美国这里哈，譬如说再到日本，那时间就是从1月15号然后开始。譬如说到2月2号这样子，所以一个的这个安排哈，我们运送人这边有可能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假设你今天跟他讲说呢，哦，那个船舶我不要用了哈，所以呢，你这一趟其实也可以不用跑了。那如果这样子呢，对于他后面的契约的履行，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就是问题啦哈。那所以破坏了人家的计划，所以你就要付一点点钱给人家。或许会有同学说，没关系啊，他在台湾这里哦，如果载不到现在你这批货，他可以再去招别的货，那也一样，还是可以从台湾到美国，那后面的旅行不会有问题啊。可是你想一下，有这么样的简单吗？在台湾这个地方刚好有一批货是1月1号要出去，而且他是要到美国，然后呢，那个船舶又有适合去装载这一批货的， 然后呢，就是时间上啊、距离上等等之类的，全部都要刚好吻合。那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存在的。好，所以你忽然间跟人家说你传奇掉了，不代表他一定能够找到，就是来补充，好来填充你本来不断台湾到美国需求的货物。那而且还会造成人家后面的安排就是被你打乱。好，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啦，好，所以我们就规定说至少要给他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运费哦。好，那这是在这个全部的部分。另外呢，继续请你跟我看到44条的第一项。好，44条第一项，他说以船舶的一部供运送的时候，来，请你帮我把一部画起来哦。他说托运人在发行前非支付其运费的全部，不得解除契约。来，一样，请你帮我把全部画起来。好。44条第一项这种状况哦，它同样也是在讲佣船，可是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其实特别画起来，它是在讲一部的佣船，然后也是一样，它是属于一次然后继承的这种状况。举例来讲呢，就是有一艘船舶，那你本来是跟它佣租，譬如说是这艘船的这一个部分，其他的部分它是要去载运别人的货物。好，好，譬如说呢，我就是这个橘色的 A 的部分的这个佣船人，我现在忽然间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哈，这个部分呢，我不用你帮我来运送货物了，这种解除是 OK 的，这种解除也是 OK 的。但是44条第一项就跟他讲说呢，你要付人家全部的运费。为什么要付全部呢？这个全部的意思哦，就是你本来去佣租这个橘色的部分所应该要付的全部的运费啊，就是你本来应该要付的，你现在就算不要运送了，也通通都还需要付。理由也是跟刚刚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因为你忽然间解除，不代表我们运送人这边呢可以刚好找到货物是塞得进你这个位置，而且可以跟其他部分的货物相容，然后呢又是要从同样的地方到同样的地方，日期通通也都一样，这个困难度呢是更高了哦。所以呢他就说，那你要付给人家全部哦。好，所以这个是他的理由。另外在44条第二项哦，进一步他说前项情形托运人皆为契约的解除者，各托运人仅负前条所规定的责任。好，这个是指什么意思？一样请你跟我看一下黑板哦。同样是刚刚这一艘船啦哦，假设说我 A 的托运人是佣租橘色的部分，那接下来呢绿色的部分本来是 B 哦，他来佣租的，黄色的部分本来是 C 他佣租的，结果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的 ，A、B、C 这三个人都同时跟我们的运送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都要解除契约了。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可以发现它的效果就会跟刚刚的全部佣船其实是差不多的情形。因此呢，在44条的第二项，他就说，如果是 A、B、C 都同时要来解除的话，那就请你去用刚刚43条的规定。好，所以就回归到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就是支付的运费的成数啦齁。那这个三分之一啊、全部啊等等之类的那些数字要请你记起来。我说在今年的选择题里头有去考到的，就是要考你这个几分之几，好，所以你要把它给记起来。那以上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在佣船契约的情况。现在呢继续我们来看到，那如果在件货运送的任意解除，在件货运送的任意解除其实在我们本身的条文里头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去透过类推适用的方法。那用类推适用哪一条呢？你来想一下，请问你件货运送会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些情况哪一个对象？件货运送应该跟哪一个对象？应该跟一部是对象的吧。好，所以他就直接去类推适用一部佣船的44条的规定。好，所以件货运送的部分是类推适用44条的一部佣船。好，其他的部分括号三的这个终止哦，是规定在43条的第二项以及45条。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属于一种继续性的 契约关系要向后失效，所以要用终止这样的一个特别规定。所以在43条的第二项，它是说全部拥船契约的任意终止。好，来，请跟我看一下43条第二项。他说呢，前项如为往返航程的约定者，托运人于返程发航前要求终止契约的时候，应要支付运费的2/3。好，来，你帮我把2/3画起来，然后你把那个往返也画起来啦。好，所以如果说是那种往返的，好，所以总通投至少会有2趟嘛，好。好，所以假设说我本来有一趟哦，是从这个台湾到美国，又有另外一趟，就是要从美国回来台湾的这种往返的一个约定。然后呢，人家运送人已经帮你完成了往的这一趟了，结果返的这一趟你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这个概念是一个终止的概念，学过民法的终止法，好，终止的意思就是向后失去效力，可是前面已经完成的部分，它的效力还是要被保持住嘛，可以啊，好，所以在往返航程的约定，好，你已经跑完了往的这一趟，那返的这一趟不要的时候，要用的这个法律用语是叫做契约的终止啊。那在这种契约的终止，依照法律的规定，则是要去付2/3哦，它的运费。最后45条是跟你讲说呢，如果是这种继续性的契约，好，要用民法上的终止的规定，好。好，那你帮我把那个45条的旁边就写上民法，好。因为45条他跟你讲说，前2条的规定对于船舶于一定时期内供运送或为数次继续航行所订立的契约，就是那种会继续一段时间的契约关系，他说不适用之。那不适用之到底要用什么，就回归到民法终止的条文，因为我们海商法没有特别规定的，就是回归到民法。好，以上是有关于这个解除还有终止，其实你要去把43条还有44条的陈述记起来哈。那下面有关于运费的规定，好，这个运费的部分哦，我们有帮你稍微去整理了一下条文，从第8页到第9页的部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整理的依据啊，好，是用这个一般运费的负担原则跟拥船运费的负担原则来去做这个条文的罗列。那可是因为这些条文里头本身没有太多的就是争议，或者是说太多需要去解说的地方，就是很单纯的文字而已。所以请你回家呢，依照讲义上的这个分类，然后分别帮我把这些条文就是看过一次，可以啦哈。他只是跟你讲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要付给他多少钱的运费，就这样子而已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比较不重要，但还是要请你帮我看一下。我们来看到的是考试上比较常出现的运费保护条款，好，在我们讲的第10页的地方。运费保护条款哦，它是一个就是运送人很喜欢把它放在载货证券背面的一个条款嘛，吼，载货证券哦，在我们下一回讲义里头才会去做说明。那载货证券一向都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啦。那可是因为现在呢，我们想要在相关的部分就把载货证券一些概念来做说明，所以运费保护条款是第一个我们要去介绍到的载货证券的背面条款。那同学，你们看过载货证券吗？假设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一下，就是各大航运公司，就是海运公司的网站，你可以去看到载货证券长怎样。那又害怕你们很好奇又懒得找，所以我就带了一张载货证券，你可能看不到啊，所以你可以下车来看一下。 我稍微跟他们说明一下哈，这是一个就是某一个航运公司的载货证券。那在正面呢，它是去记载了很多就是约定的事项，包含了我的装载港是哪里，卸载港是哪里，然后从几月几号的时候开始来发航，以及呢我的货物的名称、性质、种类、重量等等之类的，这是正面。那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条款。你现在所看到那个运费保护条款，就是很长，就是塞在这个载货证券背面的其中一个条款。来，睁大你的眼睛哈，你看得到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吗？好，你看一下前面第一位同学，他猛摇头，他站在这里就已经看不到上面是什么字。我告诉你啊，连我看这样子我都看不到了，更何况是你们或者是前面这位同学。所以通常这种东西哦，就是写的密密麻麻的。那实务上如果我们要拿去给法官看，我们大概都要再给他放大个三四倍吧，好，然后再给他中文的翻译，这样才有办法在诉讼上去运用啦。那从这个点哈，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之后要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就是载货证券的背面条款可不可以拘束双方当事人？那理由是什么？其实你从这个现在这个载货证券长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产生了。我问你啊，假设今天这张载货证券拿到你的手上的话，你会仔细的去看上面的东西吗？除了它小不隆咚你看不懂以外，它上面的英文啊，其实就算你英文不错，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好，所以其实上面不管是字体还是说是内容，都不是这么样的容易理解。那因此呢，之后我们就会去谈到有关载货证券背面条款在我国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这一个问题。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结论的部分，因为我必须要讲这个概念才能够来跟我看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哦。先跟大家讲这个载货证券背面条款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这个问题，我们的学说上跟我们的实务上是才完全不一样的见解。实务上说什么？实务上说啊，你那个写的密密麻麻的，而且通常是只有运送人单方写上去的，所以那种单方的意思表示是不可以拘束双方当事人。简单来讲，67年第四次民庭决议告诉我们说，载货证券的背面条款一概通通都是无效的。哎，没关系，你不用翻，以后讲义会有啦吼。好，实务它的概念是说哦，背面条款一概都是无效的，它根本就不去认定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就直接告诉你说，只要你写在背面的，就是无效啦。好，因为写的小不隆咚的，然后又是船长他自己写上去的，就是单方面自己写上去的，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契约，它是单方的意思表示，所以全部都是无效，这是实务的看法。那学说说什么？学说说哈，原则上要有效啦。好，除非好就是例外，它去违反了我们海商法的61条。那海商法61条是什么呢？好，这个条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文。我简单跟你讲一下海商法61条它的内容嘛。它的内容哦，就有点像是你在学消保法或者是学民法247条之一的那个感觉。跟你讲说呢，如果条款有显失公平，也就是比较保护运送人，然后对于托运人或收货人这边比较不好，有这种显失公平的状况的话，61条就会说该条款会变成无效，该条款会变成无效。所以依照我们学说，他的看法是说，写在载货证券背面的条款应该都要是有效的，除非这个条款它的内容有去减轻或者是免除我们运送人的责任，也就是有利于我们运送人而不利于我们托运人的时候，那才会例外的让它来无效。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运费保护条款就是一个在实务上会长在载货证券背面的一个条款嘛。那我们现在讲义第10页这个地方，就是要来跟你讨论运费保护条款它有效还是无效。可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发现哦，其实应该是学说在讨论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依照实务的见解的话，运费保护条款我只要跟你讲它长在背面，实务就会应该说是什么无效了。它需不需要去看它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不需要，它就会直接告诉你说写在背面哦无效。 那你这样子只要知道它的位置是在背面，你就可以告诉我它是无效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下面就不用写这么多了。所以下面会说这么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先承认它写在背面的这一件事情，它写在背面应该还要是有效的，只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一下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它实质上的一个内容有没有去减轻或者是免除运送人的责任。那如果有的话才会是无效，可以啦齁。所以下面这一大串的一个说明哦，其实是比较学术性的一个探讨啦。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哈。那内容呢，他说所谓的运费保护条款意义是指运送人在运送契约或载货证券上载明不论货物哦，不论运送啊，不论运送是否依约完成，均有请求约定运费的权利。首先你看完这个定义，你内心应该会觉得有点 KK 了，就是我不用帮你把这个运送完成了，我就一定可以来请求运费。你如果内心觉得你可以提的话，其实你就要想说它应该会有违反61条的问题了。好，好，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条款到底有没有效？好，你可以看到下面呢有三说了，好，有效、无效跟第三个，如果它有违反61条就无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它的理由啦齁。来，第一说有效，说它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理由很简单齁，他说我国法是一个保护运送人的法律嘛，对不对？海商法要保护运送人，那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刚好非常的保护运送人啊，所以不就符合你海商法的立法宗旨吗？所以保护的好啊，应该要有效，就是第一说。可以齁，你会看到最后一个理由嘛，有利于航运的发展，对不对？有效说的理由就是有利于航运的发展啊，保护运送人很好，这是第一说。第二说呢，他就跟你讲说，他有违反61条，所以一概无效。为什么他会觉得有违反61条啊？其实你刚刚没有念完他的定义，应该就会觉得他有违反61条了吧。因为我刚刚跟你讲61条就是什么，只要有去减轻或免除运送人的责任的话，它就有61条的问题嘛。那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它不就是正在告诉你说，我运送人不用帮你完成运送，我就可以拿钱呢？那很显然就会有61条的问题。好，所以无效说它的理由就是你违反61条，所以无效。第三说哈，它其实是站在第二说的基础之上嘛，它是肯定说对哈，它有61条的问题，所以应该要无效的。但是它进一步的说哈，但如果说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刚好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43条啊，或者是44条长得一样的话，那又可以例外的有效。我举例而言好了，譬如说今天有一个运费保护条款，它是这样写哦。他说在全部的佣船里头，如果你是一次计程，然后忽然间跟我讲你要解除契约的话，你至少要付给我运费的1/3。如果有一个运费保护条款是长这样子的话，那会有任何的问题吗？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刚好长得跟条文一样嘛。好，所以第三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跟我们条文长得一样的运费保护条款的话，就会是有效的。那你要采哪一说哈？当然是采第三说，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以上我讲的这些东西，我再说一次，都是学说上的探讨哦。如果站在实务上的话，就是根本不用比这些东西，好，你只要看到它长在背面，它就是无效的。好，还可以的话，好，那这个条款我们就看完了。所以，请你跟我看一下下面这个94年政大的题目。好，跟你讲说呢，甲运送人哦，未乙来运送货物，约定运费于目的港到付。为甲收受货物以后，尚未装船以前，该运送契约即应故解除。好，你要特别注意到，他要考解除了哈。甲主张呢，其所签发的载货证券上有运费保护条款哦，使得运送人不论是否依约完成运送，只要收受货物以后，即得请求全部的运费。乙呢，既为载货证券的持有人，自应受其拘束。乙则是1867年第四次的民庭决议，认为载货证券是由运送人单方签名，为单方的意思表示，所以呢， 宜哈，自可不受其上运费保护条款的拘束啊。想要请问你，甲跟乙的主张何者为正确？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把甲的主张还有乙的主张把它分开来看。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哈。请问你，甲他主张什么？甲呢，他就是主张运费保护条款嘛。那乙他主张什么？乙他主张实物，说背面条款一概都无效，这是背面条款的问题。首先哦，因为这个题目它是一个法研所的题目，所以你考法研所的题目就是要写那个学校的老师的见解啦，可以哈。因此呢，好，在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在乙的部分，他说运费保护条款依照这个67年第四次的拟定决议一概无效，以这样的主张如果依照学说的看法的话，他问你有没有道理，当然是无理由嘛。我们说了，这是实务的看法，但这样的实务的看法，学说不赞成。我在刚刚讲义的右手边已经有说了哈。当然，这是最后的答案啦。哈，假设你要完整的去论述这个题目的话，你当然是可以把它写得非常的充足哈，就是。探讨有关于背面条款效应的问题，那这个是在我们下一回讲义你才会看到比较完整的讲义的整理，所以我先把答案给你，我跟你讲说有关于67年第四次民庭决议的见解，就是打破证券背面条款一概无效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学说是不赞成的。那因为这是一个法研所的考题，所以你要采学说，因此你要说这个你的主张是无理由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甲的主张了。甲他的主张是什么？你要记得，甲呢这边是要主张说，因为有一个运费保护条款，所以呢你一定要付运费给我甲，我甲是运送人嘛，所以他现在就是要问你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它的效力是什么，可以好。那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刚刚讲义当中的那几说分别写出来。那我们原则上呢是要采就是违反61条而无效的这一说。因为它那个运费保护条款并没有刚好等于我们的条文43条或44条，所以也没有例外有效的情形，所以它应该是直接依照61条而无效的。那既然依照61条这个条款是无效的话，假说你现在依照这个运费保护条款要付运费，这个主张当然也会变成是无理由的一个主张。好，好，来括号二继续哦。他问你说，那乙呢？他到底要不要付运费啊？搞了半天，你现在跟我讲说两个人的抗辩全部都是无理由的，那现在最后到底还要不要付钱？请问你，他最后到底还要不要付钱？你觉得答案是一个吗？你觉得答案是要付钱或者是不要付钱吗？不是，它是一个法研所的题目，所以不可能这么样的简单。所以它第二题到底要考你什么？它第二题是要跟你讲说，前面那些条款既然都无效的话，你就全部都回归到我们海商法的规定嘛。到底在今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依照海商法本身的规定，它到底还要不要付钱？那就是在考你我们刚刚42条、43条还有44条的问题嘛。对呀，哈。我说他答案不是只有一个，为什么？因为以他今天到底要不要付运费，系诸于今天他到底为什么会解除，以及今天他们这个拥船的关系到底是一部拥船还是全部拥船呢？可以吗？来，你看一下，好，题目刚刚第二行的地方跟你讲说，运送契约因故解除，来，因故解除你画起来，这个因故解除代表什么意思？没有代表任何意思。假如他没有告诉你说他到底为什么解除，因此你要假设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前 在考法研所或者是还有申论题的时候，你必须要训练的一个能力，就是你看到题目，好，不要想说答案只有一个嘛。好，第一种有可能的答案是，他因故解除了那个故，是因为这一艘船舶有瑕疵，这有可能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一到四十二条，请问你他要不要付运费？不用付吗？不用付，啊，他就是不用付。刚刚四十二条跟你讲，如果有瑕疵的话，你可以解除啊，解除了以后不用付任何的钱啊，哦。好，那如果不是因为瑕疵呢？接下来你就要去区分说，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佣船关系和这个佣船契约，到底是所谓的全部佣船，还是一部佣船？一样嘛，这题目里头你也看不出来，所以你要假设嘛。如果今天你是用租船舶的全部，然后呢来解除的话，就是一到四十三条第一项，所以我有请你背嘛，要付三分之一。这是全部嘛，吼。那如果一部的话呢，四十四条第一项，你要付全部的运费。好，所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答案，然后你要假设很多种状况。好，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一页的部分。好，十页的部分呢，也是一个跟运费有关的问题了。他现在是问你说，假设说今天运费它是采到付方法的话，那我们运作人到底该如何保全他的运费？也就是说，运费它有所谓的先付跟到付啦，好，就是你在装载港这边就付钱，这边是先付嘛。那到付的话，就是我帮你运送到目的地再来付钱。那如果是先付的话，不会有什么保全的疑问，好，所以它一定是到付。也就是我必须要帮你完成这个运送，你才会付钱给我，那我就会很担心说我帮你完成运送你还死不给我钱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他要如何去保全他这个运费的请求权。在方法上头总共有四个，好，来，第一个你可以去拒绝换发小提单，都是小提单，好，它叫做 delivery order， 好，简称叫做 DO 啦。好，所以上次有同学来问我说，哎，我们实务上很常用的是那种 DO 根本不是你载货证件啊。对，好，那是因为你从事实务，所以你接触到的面试来的比我们还是要法更实际啊。在我们的实务上头，我们的就是售货人这一边，好，他要去跟船这边，好，就是跟船长这边领货的时候，其实是要拿这张载货证件再去换小提单，因此实际上去领货的是根据那一张小提单嘛。所以呢，现在就跟你讲说，假设呢，今天你一直收不到运费的话，那你就不要把他的载货证件换成小提单就好了，因为他没有小提单，他就不能够去领货。因此，这是第一个他可以保全的方法。第二个则是民法上的规定，好，民法647有去规定说，为了要保全你的运费，你可以去留置货物，好，所以这是一个留置权的规定。好，第三个则是我们海商法的51条，就要请你来跟我看一下你的51条的条文。好，来，51条这条它本身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先从第一项开始看起哈。来，第一项说，售货人怠于受领货物时，来，方法怠于如何起来？好，说运送人或船长得以售货人的费用，将货物寄存于这个管理机关或仓库，并通知售货人。第二项，售货人不明，来，方法不明画起来。或售货人拒绝受理货物的时候，来，拒绝受理，画起来。他说呢，运送人或船长得依前项的规定办理，并通知托运人及售货人。 第三项他说，运送人对于前两项货物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请法院裁定准予拍卖，在扣除运费或其他相关必要费用以后，提存其价金之余额。第一个，好，不能寄存于仓库；第二个，有腐坏之余；第三，显见其价值不足抵偿运费还有其他相关的必要费用。哎，简单来讲，请你直接帮我看到奖励的部分哦。就是说，倘若今天受货人有第一种状况，怠于受理货物；第二种，受货人不明；第三种，受货人拒绝受理货物的时候，运送人他可以用下面的，应该是说运送人在有下列情形的时候啊，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准予拍卖，然后呢就把运费给拿走。换言之哦，我们第三个所讲的用拍卖货物的方法来去保全你的运费，它其实要件上的要求是很多的啦。也就是说，你今天呢，好，你可以想见的是，你今天拿不到钱，拿不到运费，你就直接把这个货物拿去拍卖，用卖得的价金来抵偿你本来要拿的运费，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所以用拍卖货物的方法来去保全运费是可以的。但是依照51条的一个条文规定，要用拍卖的方式，它的要件上要求其实是比较多的，包含了它要有怠于或者是不明或者是拒绝受理以外，还尚需要有1、2、3款的情形，好，所以如果有就是怠于不明或拒绝受理，然后再有这三款的其中一情形的时候，那你再来用拍卖货物的方法来保全运费，好，所以其实51条第三项这个条文哦，你看看就好啦，好，就是考试上或许是重要，但在实务上鲜少去用到，因为它要符合的要件太多，程序上也过于麻烦嘛，所以其实运送人比较少用这个方式去保全他的运费的。好，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他可以用来保全运费的方式之一。好，但实际上其实运送人很少用这么就是迂回的一个方法。好。好，那最后一个第四个了，好，第四个他说向托运人来请求损害赔偿，好，这是什么一个关系呢？来，你应该还记得一样，好，我们第一堂课就有给你画过一个图，说假设今天呢是货主好进口商这边跟我们运送人这边签订运送契约。好，运送契约，然后呢我货物运到了目的港，好，这边是所谓的受货人，也就是进口商啊，哎，应该写刚写吧，这边是出口商，这边是进口商，好，目的，来，你看一下哈，一样是我们第一堂课的这一个图哈，跟你讲说呢，运送契约的关系原则上是存在运送人跟我们的出口商之间。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种状况，跟你讲说呢，这个运费哦是要跟就是受货人这边来要的话，进口商也就是受货人，请问你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我跟你之间订的契约的内容，是约定说将来目的港的这一个人要付钱给你，这在民法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我们的契约有一个义务是另外一个人要负担，这叫做什么？有一个第三人，民法上学过第三人也只有两种嘛，这应该不是利益啊，还不是负担嘛。换言之呢，出口商跟运送人当初所定的那个运送契约，其实是一个第三人负担契约，可以吧？我们的契约当事人是我出口商跟你运送人，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契约里头去约定说，哎，但是那个钱哦是另外那个人才要付，好，另外那个人就是所谓的第三人，好，因为它是一个第三人负担契约的关系。如果你这个了解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你民法上的概念来回答我这个问题了。也就是我们约定说第三人要付钱给你，结果没有想到我来到了目的地以后，现在不是在解决说到付的情形底下，目的地的那个人不付钱给我吗？那到底要怎么办？依照你民法上的规定就是什么？ 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人，如果不愿意去负担的话，我可以回头找你契约当事人，找你什么翁立远这一边嘛。所以好，请你给我看一下你民法268条文啊。好，你或许没有民法的条文跟我一样。好，我念一下你民法268的条文给你听一下哦。好，民法268规定说，契约当事人的一方约定由第三人对于他方为己负者，我们看到不是跟我们本案的状况一样嘛？他说在第三人不为己负时，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就是一个民法268第三人负担契约的规定。所以来，请你跟我看到黑板上，我们把它套到你民法268的一个这个法条用语上头，就是我现在出口商跟你运送人这边所签订的运送契约是约定说有一个第三人要来负担，所以将来假设说呢，第三人他不愿意付钱的话，你这个出口商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可以好。所以最后一个运送人他保全运费的方法就是回来找这一个契约的当事人算账，也就是找这个托运人这边来算账嘛。好，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托运人他要依照268条的规定，对于运送人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就是268的这一个责任嘛。因此这是最后一个他可以去行使的一个权利，然后保全运费的方法。好，以上四个好是由我们运送人自己去选择的，就是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去保存你的运费收取权。现在问题来了哈，来，请你再跟我看回黑板。假设你今天是这一个出口商，假设你今天是这一个出口商嘛，你内心其实应该会想要提出一个抗辩，也就是在刚刚这个运送人如果真的依照268回来找你的时候，其实内心非常有可能会想要提出一个抗辩。什么样的抗辩呢？你可能会跟他讲说，哎，其实你当初把东西运到目的地的时候，如果售货人这边死不付钱，你就行使留置权就好啦。你就跟他讲说，我货物不给你，除非你把钱付来了以后，我才会把货物交给你。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售货人这边一定就会乖乖的付运费了嘛。那所以你运送人这边当初自己不去行使留置权，你现在转而要用268来跟我请求损害赔偿，这样说不过去吧？好，那可不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辩？也就是说啦，我要来行使268跟行使这个货物的留置权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答案是没有的。好，所以来你跟我看一下下面这个司法院第三期的这个业务研究会的结论。他问你说，在运费到付约定的前提之下，运送人如果不依法对售货人就承运的货物来行使留置权，可否向托运人来索赔？也就是我没有行使留置权，而是直接用268，这样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的。好，来我们看一下文字的说明。他说，售货人拒付运费，运送人为了要保全他运费的权利，固然可以依照海商法第五条去准用647条的规定对货物来行使留置权，以迫使售货人支付运费，但这个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义务了。因此，运送人舍此不为，而选择对于托运人请求损害赔偿，自主不可。好，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前提的关系的。以上可以的话，我们要看到十二页底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标题叫做什么，叫做运送人的义务。那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你讲说，运送人的义务这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海商法的一个重点啦。那在讲这些义务的条文以前，你有看到在十二页上方有一个小图，对不对？这一条长线就是要请你跟我一起来把它给完成的。那这一条长线是在哪里一样的，还是借用一下这个图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一开始的时候就帮您画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图嘛？然后呢，我不是还问你说西瓜要怎么切，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同学不是跟我讲说，就是从这边画一条线，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一条线以下才是我们海商还要来处理的内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应该是编号六吧？好，这个地方就跟你讲说，假设好这边的货物安全的运抵目的地的话，好，这个是第六个阶段。现在我们要来讲的就是你当初那个图写上六的那一个阶段。我要告诉你说，其实啊，在这个运送过程里头，要把它分为就是两到三个阶段或三到四个阶段来跟你讲说，在不同的阶段里头，其实我们运送人他都有义务要去承担的。那海商法就是在规定说，在这一个阶段里头，如果这些义务你没有去完成的话，你可能要去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分别要把你和当初那个图上头编号六给它具体化，那那条线其实就是你现在讲的十二月上号的那条线，可以好，可以连起来了。好，好，那我们现在先帮你把数字写上去，底下的内容就是再把这些写上去的数字一一的介绍而已。好，好，来，你帮我先画个图了哈，就是切个几块，就是这条线要切几块哈。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好了。好，我们来看到哈，在第一个阶段原则上是在处理哈，就是这艘船在装载港的部分哈，在要开出去的阶段，我们运送人这个地方所要承担的义务到底有哪一些？来，条文哦，四二五二六二。好，这是故意摆在一起的啦，因为刚好四二五二六二，那另外还有六三六四六五跟五十三条。这七个条就一起了。好，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来到了运送中，在海上的运送过程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哦，它必须要去尽到的义务包含了七十一条跟七十三条。好，运送中的义务，最后是来到了目的港，所以最后第三个阶段是运抵目的港的时候，它所要尽到的义务包含了五十五一、五八跟六三。OK 的话，我们底下讲义的内容其实就是依照这个顺序分别跟你介绍这各个阶段运送人他所要去尽到的义务。好，第一个四十二条是他的第一个义务，第二条我们讲过了。好，跟你讲说运送人他所提供的船舶不可以有瑕疵，因为如果有瑕疵的话，托运人这边就可以来解除契约嘛。好，所以你第一个义务，运送人第一个义务就是你必须要去提供一个无瑕疵的船舶。好，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义务。那第二个义务六十二条，这个条文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考试上头很爱考，在实务上头也往往是重点。好，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文。来，今天跟我看一下你六十二条的条文哦。六十二条第一项哦，他说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于发航前及发航时，来，你先帮我把那个或船舶所有人画起来。发航前及发航时也画起来。对于下列事项应为必要的注意及措置，第一款，使船舶有安全航行的能力。 第二款配置船舶相当的船员设备及工并。第三款使货载能舱室及其他公载运货物部分适合于受载运送与保存。那一二款你帮我用一个框框框起来，就是他们两个是一组的啦。旁边帮我写上适航性。好，第三款哈，旁边帮我写上是载性，载运的载。好，所以如果哈你要更正确的来讲的话，其实62条是叫做是航性以及是载性的义务。好，只不过我们会把它简称为是航性义务。好，好，来看到条文，而不是看到讲义的部分，看到讲义的部分。这个62条就是所谓的是航性的义务，用白话文来讲呢，就是你运送人这边所提供的船舶必须要是适合于航行，并且适合于载运货物，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义务啦。来，第一个好部第一个这个意义的部分，第一个意义的部分，讲义当中括号一。意义的部分呢，我只不过是在把条文的第一款到第三款列出来而已，好。换言之，所谓的适航性跟适载性，其实分别指的就是一、二、三款这一些情形啊。哎，讲义当中哦，在一二款的后面不是有一个框框吗？这本来是因为我要请你在讲义当中再一次写上适航性啊，哦，就是一二款是一组的叫适航。好，这个是适航跟适载的意思，就是要让船体有航行的能力，要有运行的能力，以及要有载货的能力，就叫做适航跟适载性。括号二，我们来看一下，是有关于这个主体的部分，也就是谁有所谓的适航性义务啦。在主体的部分，你说这有什么好探讨的？条文里头刚刚不就是规定说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吗？所以就是这两个人有所谓的适航性义务啊。答案不是这样子的哈，在这一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不管是91年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林群碧教授，他们都去主张说哈，其实刚刚条文里头的货船舶所有人是罪字，罪字就是不应该存在的罪字。好，所以刚刚我请你在条文里头把货船舶所有人给画起来，对不对？好，你可以用一个花弧把它给花号起来啦。为什么这么讲？来，请你直接跟我看到91年台上的这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91年的判决，他跟你讲说，海商法106条第一项，就是我们现在的62条了哈。虽然将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并列，唯此之船舶所有人，来后面请你画起来，是指船舶所有人为运送人时，只需就船舶的勘航能力来负责。所以实务在告诉你说什么，那个船舶所有人必须要同时是运送人的时候，才会有62条的义务。简单来讲，就是62条就是运送人的义务嘛，那个货船舶所有人根本可以不用存在啦。好，那从这个62条的条文里头，你也可以去领悟到一件事情啦，就是所谓的船舶所有人跟运送人哦，他在实务上有可能是同一人，但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人。好，所以你不要很直觉的觉得说啊，运送人是谁，就是船舶所有人呐，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等一下会帮你做一个表格的整理哦，告诉你说，其实呢，叫船舶所有人或者叫做运送人，在海商法规定上的意义其实也是不同的啦。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哦，在我们之前第一回讲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哦，我们上课的内容，我口头当中一直都是说什么，船舶所有人要怎么样，船舶所有人要怎么样，譬如说什么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哦，对于船舶所有人可不可以主张24条的海事优先权等等之类的。我们在第一回讲义上课的时候都是讲船舶所有人，船舶所有人。可是你可以看到，自从第二回讲义以后，我们就一直跟你讲说运送人，运送人，运送人，有没有？那这其实是因为在海商法里头，第二章的体系是以船舶所有人为主，第三章的体系是以运送人为主。所以你如果是船舶 作人的话，那是第二张的问题；如果是运送人的话，那是第三张的问题。那你如果兼具这两个身份的话，你当然就是两个部分的权利都可以来主张嘛。哦，所以表示说这两个人在实务上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所以海商法规范的体系是分开的。那你可以来看一下62条，它讲在我们海商法的哪一个体系底下？第三章嘛，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回讲的都是在讲第三章。那既然是讲在第三章的体系底下，其实本来就是在规定跟运送人有关的事情，就跟船舶所有人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也不是为什么林群碧老师会说那个船舶所有人单调啊，因为我的重点是在运送人这个东西。好。来，下面括号三的部分哦，这个适航性的义务它是一个相对性的义务，来帮我把这个过失责任把它给画起来。这个跟你民法上所学到的过失责任是一样的概念啊，也就是呢，你运送人必须要对于这个适航性有过失，你才要负责啊，他负的不是一个无过失的责任。哦，所以所谓的相对性的义务就是过失责任的意思，哦，它不是无过失。可以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上文字的说明，他说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固然应该要使船舶具备适航性，但只需对适航性的具备已经为必要的注意及措置即可，尚无需就适航性不绝对的注意还有处置的义务，也就是他不是故意的无过失责任嘛。好，这也是一个很基本概念哦。来，下面括号四，有关于适航性的程度的部分，你可以来看一下哦。刚刚62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你可以来看一下62条的第一项第一款，他跟你讲说使船舶要有安全航行的能力。现在我就是要请问你说，这个所谓的安全航行的能力哦，是指它要能够抵御船舶在海上所遇到的所有的风险，还是说它要能够抵御船舶在海上所可能会遇到的通常风险？这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采的是所谓的通常可能遇见的危险，所以你帮我12页下面那个通常可能遇见画起来，然后旁边写上所有，然后打叉。好，这什么意思？譬如说啊，例如说我今天有一艘船，好，是要从 A 点到 B 点，那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一个海域，依照它历年往常的气象报道，它有可能会出现10级风到12级风。所以假设说你的船舶今天是因为遇到10级风就发生事情的话，我就可以说你这艘船舶不具备适航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抵御这一个海域的通常的风险。反过来来讲，假设我今天船舶开过去刚好遇到了15级风，因为这个15级风，所以我船舶发生事故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苛责我们运送人说他这艘船不具备适航性，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所遇到的是一个超乎他通常危险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所谓的适航性是说你这艘船舶必须要具备能够抵御他正常应该会遇到的危险的能力，你要有抵御它通常可能会遇到的危险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不是说你这艘船舶必须要能够抵御所有的危险，没那么严苛啊。好，因此你可以看到讲义上头刚刚那句话就跟你讲说，适航性以它可以对抗航行通常可能遇见的危险为依足。好，就是在它程度的部分。来，下一个13页的括号五，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请你在条文当中特别画起来的适航性它存在的期间的问题。条文里头你可以再看一下，它是跟你讲说发航前及发航时必须要具备有适航性。那到底什么叫做发航前及发航时呢？我们来把一个船舶要开出去的过程哦，把它再细分为几个阶段，我把它拆得细一点了。 首先，一艘船最一开始的状态叫做所谓的装船前。来，第二个阶段呢，叫做所谓装船时。好，第三个阶段呢，叫做装船后发航前。好，第四个阶段是发航时。最后一个好是发航后。看到我只不过是把那个船舶在装载港的状态，把它再拆的时间更细一点。我现在写这个图的目的是想要请问您说，到底在哪几个阶段，我们的运送人必须要尽到所谓的适航性义务？请问你在哪几个阶段，我们的运送人必须要尽到所谓的适航性义务？从条文来看，哈，他刚刚是跟你讲说什么？在发航前及发航时嘛，好，所以呢，好，有一说啊，他就说，因此哦，这一整个阶段，应该都是你刚刚62条。那个所谓的发航前及发航时吧，从我开始装载一直到发航时这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段时间嘛。他说这一段时间应该都是你刚刚海上法第62条条文里头所谓的发航前及发航时啦。那这一说是张新平老师的说法，我们又可以称呼他叫做所谓的一个期间说。好，第二说呢是林群碧老师的见解，然后他说应该是两个时点吧。好，可以看到第二点讲义上的说明，他说适航性应该是指船舶在开始装船跟开始航海的时候吧，所以呢，好，第二说是指在装船的时候跟发航的时候。换言之，他说，中间这个阶段没有啊。好。所以或许哈，你如果是去念教科书的话，可能可以发现，针对我们62条的文意，两个老师他所解读出来的时段，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那有关这个问题哦，到底是要采谁的见解？我们先跟你讲啦，谁可能还会出题就去采谁的吧。所以你帮我在第一说的地方打勾。好，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说的说明啊，好，他说适航性的义务应该存在于货物开始装载一直到发航时的期间内。好，来，你帮我把货物开始装载到发航时的期间内。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我们本身62条它的出处啦，就是， 张老师他去找到了，就是62条，我们是抄自于哪个国际公约？那他把那个国际公约的文义翻出来，他认为呢是比较符合，就是货物开始装载时到发行时的这一个阶段，也就是我国的这个翻译条文没有翻得这么好，所以去看一下那个国际公约的原文，应该指的是这一整段的期间，所以他把它解释成一整段的期间都应该是要有所谓适航性的义务的。那请你采这一说啊。好，这是第五个适航性它存在的期间，所以从它开始装载货物一直到它要发航的时候，你运送人都必须要去确保这船舶又具备适航性。好，第六个所谓适航性的义务到底采的是航段主义还是航程主义？有没有看到这又是另外一个在困扰大家的？因为再一次的询问你说这个地方是采航程还是采航段，来请你帮我把结论画起来哦。我国呢多数的学者包含了杨仁修老师，他都认为呀适航性他应该是采航程主义。好，这个意思是指什么？来，你跟我看一下，讲一下文字的说明他说适航性采航程主义或航段主义，它的实力是在于中间港是否必须要具备适航性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是采航程主义的话，那你就是在起运的那一个港要具备适航性就好了，在你的装载港要具备适航性就好了，你中间就算有停靠其他的港，那也没有所谓适航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采的航程主义啦。那继续看到下一段说明他说通说参照这个海牙规则采航程主义，所谓的航程来帮我后面画起来，是指运送契约锁定的装载港到卸载港的航程，故在定期船其货物的装载港不尽相同，其适航能力的预定航程自亦随之不同。索赔人主张船舶在发航前及发航时无适航能力，应各就其货物的装载港而为判断。来，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有一艘船，它总共会经过这一些地方，那我 A 这个货物是要从这边到这边，我 B 这个货物是要从这边到这边。依照我们航程主义，它的意思是说，你 A 这个货物就在你这一整段航程的第一个起运港，船舶具备适航性就好了。你 B 这个货物呢，就在你的起运港，船舶具备适航性就好。所以换言之啦，我们把点写上去哈，甲乙丙丁戊。就我 A 这一批货物而言这艘船只要在甲这个点它具备适航性，你就不可能来用62条去找我们的运送人嘛。所以我今天假设假设 A 这一批货物是因为船舶 A 这批货物是因为船舶在乙这一个点不具备适航性，所以毁损灭失的话，这跟适航性义务的违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所以所谓的航程主义，它的意思是说各该货物就它的起运港，你船舶必须要具备适航性。那你如果因为欠缺适航性而导致这一批货物它有毁损灭失的话，这一批货物的货主它可以依据62条适航性的欠缺来跟你请求损害赔偿。所以要就各该货物的阶段去做一个区别。好，那这是就是学说上的一个说法而且我刚好请你把那个运送契约锁定的装载港到卸载港的航程这个地方把它给画起来。好，因此你也可以再一次看到讲义上的文字所以杨仁修老师他才会在最后一句话说，就是各该货物就他自己的装载港来判断具备适航性。好，下面第七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考试已经有考过的叫做适航性的具备 到底是一个形式认定的问题还是实质认定的问题。那实务上76年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跟你讲说适航性应该要依照个案的事实来认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76年判决的内容哦。他说船舶有没有安全航行能力乃是一个事实问题哦，不可以因为船舶曾经依法为定期检查即为船舶的适航性绝无问题，而船舶在发航前向主管机关传阅有关于船舶的文书只是行政管理上的最低形式要求，既未做实际检查，自意不得因为主管机关的放行即未具有安全航行的能力。好，这在说什么哦？我们的船舶通常都会定期去做一个检查，但他那个定期做的检查，如果你有合格的话，他是会给你一个证书的。可是通常呢，他那个证书都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有效期间，可能是5年，可能还是10年。所以船舶他通常都会有一张证书，但是那张证书就是在那一次取得了以后，有效期间以内，通常我们的运送人就不会再一次的去做检查了。但是有问题的是说，譬如说我今天有一艘船啊，好，譬如说我今天有一艘船，它在2000。现在是多少年啊？2000年的时候，好，譬如说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取得了一张这个证书，那他那张证书的有效期限是10年，所以通常这一个人他在这10年就不会再一次的实际上去检查他的船舶了。可是呢，假设说他今天呢在2008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故啦，那我运送人可不可以拿这一张证书来去抗辩说2008年他尚在我这一张证书有效的期间内，所以2008年的时候我的船舶应该还是具备有适航性的，所以你不可以说我有62条适航性的欠缺，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抗辩啊？那实务上现在就告诉你说不行，好，你不可以单纯的拿了一张证书就来告诉我说你的船舶具备有适航性。那依照实务上它的一个见解是说，你适航性的认定就是要各个港口各该发航的时候，你要提得出实质上的证据来告诉我说你真的是具备有适航性的，所以它是一个事实认定，它是一个实质认定的问题。证书不能够代表你具备适航性，我主管机关或者是我管理港口的那一些港，就是港边的那一些人员愿意放行，也不代表你具备适航性。OK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实务的判决里头，他跟你讲说呢，这些行政的一些文书啊，不能够代表你有适航性，然后呢，主管机关的放行也不能够代表你有适航性，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代表你有适航性。好，那我想请问你，到底什么东西才可以代表你有适航性？不知道，所以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都非常的痛苦，因为就是不知道要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才能够去说服法官说我们当初在要发行的时候已经具备适航性的。这是一个哈，就是最高法院他很开心哈，就写了这样一个76年的判决出来，然后呢下级法院哈就很喜欢引用哈，就说啊你这些证据都不足，这些证据都不足，那你实际上去找找看到底要提到什么样的方式才会叫做足够，根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就是答案。在同样的证据里头，有些法官就觉得是足够的，有些法官他就会觉得不足够，所以这就是一个搞死人的规定，就是你等着看吧，以后你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可能同样的证据他就会觉得你 OK 了，那同样的证据他就会觉得你不 OK。往后讲你就会知道这适航性有没有具备哦，对于之后我们运送人他要主张免责事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啦。所以在这个证明上，实务目前是处于一个就是这么样不稳定的状态，其实对于运送人这边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看法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艘船它就很可怜哦，15页，就是98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好，他说呢，甲航运公司哦，以其所有的 A 船为进口商以承运货物一批来台 ，A 船在发航前已经取得，来你看一下他多么的认真啊！他取得了合格的验船协会签发的年度适航证书，包含了安全管理证书、货轮安全设备证书、货轮安全结构证书、货轮无线电安全证书、国际油污 什么什么证书。好，他说在航行途中遭遇台风，失去航行能力，船舶触礁导致获损，遗嘱将 A 船欠缺失航性，诉请赔偿。甲提出以下的抗辩，来请问有没有理由？来，请问你括号二的地方就好哈。他说 A 船在发航前已经取得了检验合格的证书，足认它具有失航性。这题目要依照实务的见解来写啦，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主张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你那些证书不能够代表你有失航性。哎，好，所以我说这艘船很可怜，就是拿出了这么多证书，你要知道那些证书每一张的取得都是要你花钱去请人家来检验的，那搞了半天拿到实务上，实务就说啊，走啦哦，那都是纸而已啦，然后就放在旁边，然后就会问说，那请你证明。那你就会说，我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你还要我怎么证明？你又不可能跟我讲说，法官，你刚好在那艘船要开出去的时候，你人有在当场，所以你可以告诉我说那艘船具备失航性。所以他所谓的实质证明，其实在实务上是一个非常就是困难的一个问题啊。那在各位的考试上呢，就是依照1976年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去写就好。所以考试上是很简单的啦，考试上你只要写什么，刑事的文书不能够具备。不能够证明它具备适航性，就这样子就好了。好，来下面继续，我们要看到括号八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在实务上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就是问你说，好，那现在呢有关于适航性的具备这个事情，要由谁来负举证责任啊？在这个部分哦，请你直接先来跟我看到讲义14页的括号二，有一个1996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来，我们跟你讲最高法院怎么想的。最高法院说，来，请你跟我看到这个判决哈，我国海商法是采过失推定主义，好，请你帮我把过失推定画起来。他说，托运人只要证明货物在运送途中有毁损、灭失或迟到为已足，至于运送人主张免责，则需就其免责事由来负举证责任。好，跳到下面我划线的地方。故运送人主张并举证证明有海商法第69条规定的免责事由之前啊，应该要先举证证明啊，船舶在发航前及发航时具有勘航能力、勘载能力及其对于承运货物装载、卸载、搬移、堆存、保管、运送、看守以为必要的注意及处置。来，我把钱付给你了哈。简单来讲，实务上认为哦，62条的适航性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63条的货物照管义务，以及我们等一下要讲的69条的法定免责事由，全部通通都是要由你运送人来举证。从这个实务见解里头，他就看得出来啦。好，他跟你讲说，你如果要有69条的免责事由，你就先应该要举证你有62跟63，然后接下来再进一步主张你有69。好，那62、63、69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会讲。所以你先帮我写上去，好，62、63、69，通通都是运送人这边来去举证的。所以哦，在实务上是这样子啊，货方这一边，他只要去举证说，我货物当初在上船的时候是完好无缺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毁损灭失了，他就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那在法律上，我们运送人就会先被推定说，对于这个货损，你是有过失的，那就是刚刚推定过失的意思嘛。没有，我再说一次，只要你今天货主这一边哦，去主张说他的货物当时在上船的时候是完好的，然后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有货损了，他就可以去请求损害赔偿。那在举证责任上，我们的运送人船方这边 就会先被推定说你对于这个货损是有过失的，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推定过失，那因此才会搭配上我们刚刚跟你讲的，因为你已经被推定有过失了，所以你要去用62条、63条、69条的举证去推翻法律上过失的推定。好，9哦，它是一个民法224条的一个就是规定啊，吼，履行不住了，你跟我看一下，他说运送人的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使用人因过失，好，也就是履行补助人嘛，因为过失致船舶欠缺失航性者，就等于运送人他欠缺失航性，所以他就要负责，因此这只不过是一个民法224的概念而已。可以，好，你的船长啊、海员啊，如果有失航性义务的欠缺，就会等于是你运送人自己有失航性义务的欠缺。那我们来看一下失航性欠缺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讲这么久就是要尽到失航性的义务嘛，那如果有欠缺到底又会怎样？来，第一个就是我托运人他可以拒绝交运货物，假设他有发现的话，他就可以来拒绝交运货物了。来，15页上方第二点，这个是重要的，不得主张免责。来，请你帮我画起来，来，在这个地方，请你先跟我看到你23页有一个表，23页这个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好，所以你可以先帮我在这个表格的框框，好，用你的荧光笔把它给画起来。23页的这个表，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啦。好。请你先来跟我看一下，在这个框框里头，第二点是不是有一个法定免责，对不对？好，我来先稍微跟你说明一下哈，这个法定免责哦，就是在我们的海商法69条到72条的地方，它有规定说，假设你运送人有符合69条到72条的状况的话，对于货损你是可以法定免责，你是可以依法不用负任何的责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详细上的这个表格告诉你说，你运送人想要依照69到72来主张说你要依法免责的前提是什么，你必须要先去尽到62条跟63条的基本义务。换言之，这个也就是刚刚为什么那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会跟你讲说，你必须要先去举证你具备了62条，具备了63条，接下来再去举证说你具备了69条。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也就是你必须要先有62、63的义务都尽到了，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说明说，我又有69到72的免责事由，所以我要来免责。因此，他们是一个前提的关系。所以反过来讲，假设说你今天有具备69条的免责事由，可是你却不具备适航性的话，你到底可不可以免责？就不行了。OK 啦，好，好，所以再跟我翻回去刚刚讲15页上方的地方，所以刚刚15页上方才会跟你讲说，你如果欠缺失航性的话，你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再依照69到72条来主张免责了。可以，好，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法律效果，就是你就算有69到72也都不用谈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具备失航性。好，来，第三个，适航性是运送人他的强制责任，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在运送契约或载货证券上头去写说我运送人不负适航性义务，不能这样写。如果你敢在你的运送契约或载货证券上头去写上说我运送人不负适航性义务的话，这一句话一定会被依照61条而无效的，好，它一定会有61条而无效的问题。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失航性义务它是一个强制的义务，不可以去免除的。 不可以去免职掉的。好，最后呢，讲这么久，我们运送人其实在一种状况底下是可以不用去负这个适航性责任的，那就是规定在62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来，所以特别看一下这个例外的情形。第二项好，他说船舶在发航后因浮失航行能力，来，你帮我把浮失画起来。浮失航行能力所致的毁损后面是运送人不负赔偿责任，换言之，对于发航以后浮失航行能力所导致的货损，这个我们运送人是可以不用负责的。好，但重点是在于他是必须要浮失航行能力啦。那第三项进一步规定说，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为了要免除前项责任的主张，应负举证资格，也就是你要去举证说今天有徒失航行能力的情形。好，所以有关徒失航行能力的举证责任也还是在运送人这一边。好，那下面98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它就是去针对这个62条去考的一个题目了。来，你跟我看到刚刚括号一，我们没有看。括号一，他刚刚说，适航性仅存在于船舶发航前及发航时，运送人对于航行当中适航性的丧失不负责任，这个就是要考你什么62条的第二项还有第三项的问题。也就是你必须要告诉他，必须要是徒失航行能力，好，才可以不用负责。那有没有徒失的状况，必须要是由运送人来负一个举证责任。来，最后请你跟我看到16页上方有一个通知义务，好，因为我们讲了。一开始的三个义务是4252跟62嘛，好，所以现在来看一下52条。好，请你跟我看一下52条。52条说，哈，以船舶的全部或一部供运送者。来，请问你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拥船的意思。哎，好。好，他说在拥船契约呢，运送人非于船舶完成装货或卸货准备时，不得签发卸货或装货准备完成通知书。来，您帮我把那个准备完成通知书画起来，帮我写上 NOR。好。那我们后面会写了，好，但我先写给你看，什么叫 NOR？ 好，它是一个英文的简写。就是我通知你，我已经准备好了，好，那就是取它英文字的第一个字啊，好 ，NOR。啊，假设我英文字太丑，你看不懂没关系啊，因为考试不会考，后面的讲解有写了。好，所以什么叫做 NOR 就是在拥船契约底下，你还记得我跟你讲在继承拥船是由谁来装入货物的，其实即使也是啦，好，在拥船契约里头通常是由谁来装入货物的，拥船人嘛，好，好，所以我今天在拥船契约里头，我把船开到了港边，如果船舶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就要赶紧发一个 NOR 来给拥船人这边，告诉他说，哎，船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要赶紧来装卸载了，因为从 NOR 发出去以后，那个装卸期间就已经开始起算了。还记得装卸期间会有什么问题吗？编制类的问题吗？非常好，所以这一些东西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上次跟你讲了，在实务上有所谓的延滞费计算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延滞费？就是你拥船人装卸载超过了装卸期间嘛。那装卸期间要怎么算？就是从 NOR 签发的意志开始来起算，好，这是52条第一项还有第二项的规定。好，因此这个 NOR 呢也是一个义务，你有义务要去告诉人家说你要赶紧来装东西，因为你的装卸期间已经开始起算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的通知义务啦。 那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下面的问题。